时隔四年，唐人街探案终于回来啦！熟悉的搭档，全新的皮肤，带你一起回到1900，为你打开《唐探前传》。 这究竟什么鬼啊？ 好贵，怎么打？ 到哪儿了？ 神符。 由我们熟悉的唐人街神探刘昊然和王宝强领衔主演，上到GoSend.NY参加游戏，赢取两张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吧！ 以后二位就叫唐人街神探吧。 1月29日，大年初一，《唐探1900》在电影院与你相见。详情条规浏览GoSend.NY。 GoSend Beyond Trend。